你的我心中已高 大哥娘，苦了他，你老苦苦无人领英王你照顾能怎样，第三招你为我失魂失魂发展，为魂子受尽磨难好凄凉，我死你莫再为我受空啊，愿你家故事 thank you.

临时给我做对了，你还是晚上走家门走。一碗饭清晨香，雨在手边盖边跳，只因为发财不再去万人，我夫妻啊都记忆你一直好啊啊啊啊一片呼吸我出国，亲自找的我出国，看准终于在做起来的王法是三怀不了，不得对相提不去 减去困难是好，李大人只有能将十四国财出银人 好， 大胆女子将他滚成不到 起来，小女子上有一只鸡蛋上未到够， 休得啰嗦， 四姑娘我都不去问，我死也不离放啊， 有你多苦 生望天有一母，苦不有灵，叫一声望天有二母，不不自问， 踩他跨岁 快不负官府自问心归，王法无与分寸，经不起你应的功啊，不是三套六文却当人长，一律苦难分，不当官官三两三两里， 向往清 亲，亲似兄兄。 Thank you. 身早停在面前。 住口！学艺一见招兵争，门上还有学手艺。 学这本事做一张分，根本一口就要断。 Thank you. 下的葬在粉笔尊家门。 走本身 Thank you. 谢谢臣行金花，身上一张绝不扬，却为我披地上的真人像，真人像。 去到西天王今天这是臣的命况，下动随你上去。 西臣既听我讲，那压力我不发现，你高升还要求呀，我不是你就难下的，难下的。 你求你不用讲， 一时自出情缘，竟是到此要怎样？ 是在举杯明脉上， 啊！ 我的气场空啊，放过你的真愿望，真愿望。 我这里少是跪地上，来我大姐妹回房。事实只要你不声张，保证无法生先生。你要什么就什么，王金为你也无妨。 三个王金哪里张？ 马帮背有地下方， 请趁你是男子皇， 只有几片千刀万剐，接你王，接你王。 好凄凉，他最近老女苦折磨，我跑断路面几百万，上边来了包大人，远人海边苦子家，我熬那妻子将不得。 听众朋友，戚雅仙、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《血手印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传统小戏《戏牡丹》，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，故意刁难。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，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。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，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日出东山，晚香更新，好汉卧金仙，百草妙药回春。黄甫

至雷电，看看又无存活，稍是富有便是。 这经商买卖，信用为先。 好， 好一个信用为先。 你， 嗯，嗯，哈 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师傅， 啊， 你笑我啥？ 你哪里知道为师惦记着思维有操，皆是有名无有 啊。那不是 两大爷拿不出油来，我们到前面酒店稍坐片刻，稍时再一来洗刷与他。啊， 所不知，是才殿中来了两位道长，口点四位古怪药材，为夫付不出药来，他就要打碎招牌。 但不知他点的是哪四位药材？ 只有丹方，我儿看来， 称心丸、如意丹、烦恼膏、怨气散。哦， 哎呀呀，为夫都计划了，你还笑些什么？ 爹爹，这四位有才乃是有名无药 啊。有名无药 啊？ 哎呀，啥时道长前来，如何是好？ 想那道长不是诚心买药，爹爹请到后殿歇息片刻，待女儿我三言两语打发他们回去就是。 哎呀，江湖道长来到殿中寻死甚非，恐非善良之辈，我儿你 爹爹你就放心吧。 红儿走啊！哈哈哈哈 啊。

就会学会我爱的教育。 岂有此理，成何体统？ 太也不像话了啊！哎呦。